童年宝盛，由张广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现在播送戏剧故事《福德昂》，原剧作者是法国19世纪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他的小说创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通过人间喜剧宏大的系列小说工程，反映了剧烈的社会变革时期的法国生活。福德昂是巴尔扎克创作的六部剧本中的一部，该剧以法国波旁王朝的复辟为背景，揭露了贵族阶级的罪恶行径，展示他们必然灭亡的命运。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福德昂》，改写李妙凤，演播周正。 1816年，法国波旁王朝复辟，蒙索埃尔公爵一家跟着结束了在西班牙的流亡生活，重返巴黎。他们住进了新的宅邸，原有的仆人早就辞退了，现在当差的约瑟夫·普纳对以前府上的事不大清楚，这一家也似乎在有意地回避过去，将它小心地深深地掩埋起来。在众人面前，公爵对夫人路易斯礼貌周到，遵守一切贵族的礼仪，彼此从不说一句刺耳的话，但连约瑟夫也知道，公爵是个自私的人，夫人很痛苦。他们婚后不久就分居了，至今已有20年。这些年来，夫人一直在独自悲叹，只有在找到她的姑母福特兰伊小姐后，才算是有了个陪他一起哭泣的女伴儿。公爵在绅士的风度下隐伏着的是毫不怜悯的残酷，他使夫人感到他无时不在鞭打着他的心，像个刽子手，而他呢，只能在绝望中忍受。这个家庭就以夫人的隐忍为代价，勉强维持着。最后，那已被彻底埋葬的过去，偏偏突然从无底深洞里冒出泡来。虽然那么影影绰绰，但对于夫人，这已足够引起她不可抑制的激动了。她舍命的紧紧抓住这点线索，决心要把记在他后面的全部真实提上来，这样就能把20年整个翻转。究竟什么秘密在折磨他呢？而现在又发生了什么事呢？其实啊，引起这决定性变化的只是一次普通的会见。蒙索埃尔公爵夫人路易斯同柯利斯·朵法尔公爵夫人在西班牙大使馆的会见时，结识了一位年轻人拉荷尔·特·弗兰斯加。谁都看得出来，柯利斯·朵法尔公爵小姐伊纳斯 同拉赫尔相爱着。蒙索安尔公爵夫人支持这一对年轻人，对此伊纳斯表示感激，但这却激起了蒙索埃尔公爵的儿子亚尔培侯爵的记恨。原来伊纳斯是亚培尔侯爵追求多年的意中人，早在侨居西班牙的时候，蒙索埃尔公爵就在着意地进行这桩婚事，如能如愿，亚培尔将成为两大家族的继承人，成为西班牙的阿尔学亲王。对这样的前途，父子俩自然是热衷的。但伊纳斯这位任性的独养女并不爱亚尔培，而且他们的婚事必须父亲同意。克里斯朵法尔公爵目前流亡墨西哥，他因为给约瑟夫·拿破仑做过事，被范尔迪王驱逐出境，所以婚事暂时无法商议。令人奇怪的是，蒙索埃尔公爵夫人路易斯对婚事一直无动于衷，现在居然又去支持儿子的情敌。亚尔培气愤地对父亲说，他感到了母亲憎恶他，他也同样憎恨母亲。尽管公爵表面上否认这件事，其实他对母子双方的憎恨早已经了然于心了。姑母富特兰伊小姐感到不可理解，她追问她的侄女儿，路易斯这才向她倾吐了她的全部秘密和不幸。她万分痛苦地在他胸中一直燃烧着的不肯熄灭的母爱。早年路易斯与朗什雅克子爵相爱，蒙索埃尔公爵了解并尊重这爱情，但子爵是小儿子，不可能得到财产。1989年，子爵对公爵说，他要为了路易斯的前途而放弃对他的爱情。他也向路易斯表明了态度，向他告别。以后两个人不曾见面。1793年，路易斯成了公爵夫人。婚后7个月，在西班牙生下的儿子菲尔朗。可是公爵怀疑婴儿的血统，他威逼夫人说，如果夫人坚持自己无辜，他就要杀死婴儿。为救儿子，夫人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他献出了自己的荣誉，并答应让公爵将婴儿抱走作为弃儿，丢到贫困中。后来公爵又逼夫人承认他和斯昌生的儿子亚尔培为他的儿子，由他顶替自己的亲儿子，夺走菲尔朗应有的地位、名义、头衔和财产。条件是，公爵不去伤害菲尔朗，让孩子活下去。从此，夫人被公爵监视着、折磨着，犹如生活在可怕的牢狱中。完全出乎意外，夫人在拉赫尔身上发现了菲尔朗，凭着母亲的直觉，她认出了这是她的儿子。她再不能让他走开，她一定要把他找回来，要把一切归还给他。公爵为什么怀疑菲尔朗的血统呢？事情是这样的。1789年8月10日，革命风暴席卷了巴黎，朗什雅克子爵可能被捕。公爵 将子爵交给了布拉尔，但子爵还是被发现了，关进了亚皮。公爵在逃亡西班牙之前又买通了布拉伊，让他救出朗诗雅克子爵。可是公爵却认为朗诗雅克子爵被救以后私下和路易斯相会，这才有了菲尔朗。现在菲尔朗又出现了，夫人要以出生证为武器剥夺斯昌所生的亚培尔的继承权，他将归还给菲尔朗。对此公爵绝对不答应，他威胁着夫人。路易斯也毫不让步，他说如果公爵敢伤害菲尔朗，他就要给亚培尔以同样的打击。为了弄清楚拉赫尔的来历，蒙索埃尔公爵暗中找了一个叫圣雀尔的暗探，让他去搜索拉赫尔的一生，弄清他的真实姓名和出生地点。然而究竟拉赫尔是从哪里来的，目前却只有盗贼头子福德昂心里明白。因为12年前是他在从都龙到马赛的大路边把这个十岁的流浪儿捡来的，那孩子正从沙尔达亚岛上逃了出来。福德昂爱这个孩子，就像父亲爱儿子一样，他拿偷盗来的钱财给拉赫尔安排了舒适的生活，让他受到了最好的教育。他还小心翼翼地不使拉赫尔知道他的盗贼行径，保护着年轻人的清白和荣誉感。现在他把拉赫尔带到巴黎，安排他住在配得上弗兰斯加贵族身份的宅邸里，他自己充当管家，他的同伙装扮成看门人、车夫和厨子。拉赫尔像一个青年贵族步入了上流社会，福德昂要为他挣到真正的亲王地位和收入。福德昂所以这样做，除了对拉赫尔的爱之外，也是对这个社会进行报复。他曾经对同伴们说，我是在和命运搏斗着，我要驾驭这个曾经禁止我进去的社会。眼前这一对年轻人的爱情和婚姻就能使他的计划实现，但要紧的是拉赫尔可别为爱情而做蠢事去说真话。拉赫尔只能在编造出来的神话中去赢得一切，因此他命令拉赫尔对自己的身世必须绝对保持沉默。这被迫的沉默使拉赫尔深深苦恼，他需要一个家庭来证明自己，回答别人的询问，可是他得在沉默中忍受屈辱。在蒙索埃尔夫人的客厅里，当着伊纳斯母女，亚培尔不但故意地冷落他，还暗示他是个既不知道是什么样，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人。拉赫尔只好躲躲闪闪，避开这个话题。蒙索埃尔公爵比他儿子高明，表面上恭维拉赫尔，称他为高贵的年轻人，有着绅士的天性，但画风直逼要害。您怎么会属于那个我们以为已经绝嗣了的弗兰斯加家族的呢？拉赫尔连躲也无处躲了。在他惶惑的时候，克里斯朵法尔夫人冷冷地对他说，看来在他家里接待他 会被看作是不谨慎的。伊纳斯听了妈妈的话，激动起来，她含着眼泪说，一句话就救了我们，可您却守着缄默，究竟那里面有些什么东西，您爱他比爱我还多呢？拉合尔的心在一点点地往下沉，他完全绝望了。但是福德昂可不会轻易认输，他会为拉合尔去打开一切通道。福德昂首先设法摸清了蒙索埃尔公爵雇佣的密探圣雀尔的来龙去脉。圣雀尔原名雀尔·伯隆代，是朗什雅克子爵的总管。当他知道子爵的马夫布拉尔把子爵藏匿起来以后，他要布拉尔献出子爵，答应给他60000金利弗。布拉尔同意了。子爵被捕以后关在亚佩伊。9月，布拉尔又从蒙索埃尔公爵手中拿到钱，又设法把子爵弄出来，藏在莫尔达什他叔叔家，等着送他出海远逃。但伯隆代又找到了布拉尔，答应再给他60000。布拉尔又一次出卖了子爵。1792年，伯隆代抓到子爵，把他当作间谍在莫尔达什枪毙了。这样伯隆代消灭了所有朗什雅克家族的人，包括那个送到修道院的老祖母，他吞没了他们的财产，同时他又将布拉尔和他叔叔以同谋罪一起关进了监狱，直到他们把所有的金子全吐出来。这些事啊，都是一个叫拉夫阿伊的告诉给福德昂的，而阿弗拉伊就是当年的布拉尔。拉夫阿伊和他的同伙们都钦佩福德昂的侠义、才智和勇敢，死活都愿意跟着他，于是他们投在了福德昂的麾下。既然那些个贵族们都紧盯着拉合尔的出身，拉合尔需要一个显赫的贵族世家，福德昂就能给他制造出来。他设法弄到了克里斯朵法尔公爵的信和文件，按照他的需要印出了极其相像的仿本，然后他去找拉合尔。年轻人受了屈辱，正为得不到的爱情而痛苦。他恨恨地对福德昂说，这些我恨不能生吞的爵爷们给我的侮辱，我只得往肚子里咽。你是使我屈辱和绝望的原因，你这尊上帝和魔鬼商量好了的铸成的铜像，我拧不过你。我现在没有别的出路，我要去当兵，在炮火中得到一个光荣的名誉，或者死掉。福德昂却轻松地告诉他，明天他将被宣布为伊纳斯的未婚夫。所有的蒙索埃尔都会被打发掉。拉赫尔惊愕地问，你是不是在捉弄我？福德昂反问道，谁允许你怀疑我的话？是谁给了你一切？可是你一旦富贵了，就会忘掉我，甚至背视我。而且你是对的。福德昂黯然伤神了。拉赫尔觉得这是天方夜谭，他说，我需要一个家庭。福德昂大声地说， 正在为你制造呢。卢浮尔宫也装不下你祖宗的像。 拉赫尔的希望又点燃了，福德昂才是他真正的朋友和恩人。在克里斯朵法尔公爵夫人的客厅里，来了一位科洛斯达芒托将军。这将军是福德昂装扮的，但名片上写着他是墨西哥王的密使。他一进来就要求公爵夫人对他的姓名和来访保密，然后再告诉夫人他的丈夫克里斯朵法尔公爵在墨西哥的情况，并把公爵的信交给他们。他说公爵在那里被大金矿主阿莫阿戈斯相救，成了好朋友，现在墨西哥的前途全在阿莫阿戈斯的党派手里，而他接待公爵就像一个阿拉岗贵族接待一个西班牙伟人。他这次还带来了他们两位委托他全权处理的阿莫阿戈斯的儿子和伊纳斯小姐婚事的证明文件。夫人和小姐一定认识这位年轻人，他在巴黎化名为拉荷尔·特弗兰斯加。母女两个十分欣喜地接受了这一奇迹，因为这正合他们的心意。这时候拉荷尔已经跨进了客厅，伊纳斯高兴地正要迎上前去，那位将军却抢先一步把拉赫尔拉到了一旁说话去了。亚尔培和路易斯也来了，福德昂的成功对他们俩都是沉重的打击。侯爵要同拉赫尔决斗，夫人对阿赫尔说这一切都是假的，他在这场欺诈的行为里不是傀儡就是同谋。拉赫尔吓坏了，他不明白夫人一向对他很好，为什么现在成了他的对头。他说夫人，我不知道您从哪一种权利来这样干预我的一生的事情。佛德昂也不明白，但他以闪烁的暗示让对方以为他已经掌握了全部秘密，并从对方的话语中找出破绽和真意。当听到路易斯对克里斯朵法尔公爵夫人说我求您仔细地看看那些证件，这是一个绝望的母亲的祈求。这时候福德昂对拉赫尔说我以为我们的星宿才暗淡起来，哪知道它正发光呢。他是够机灵的，拉赫尔却什么也不明白还要去决斗。福德昂可不能让他去找死，他命令拉福阿伊把拉赫尔扣住，他自己和彼得·拉夫阿伊晚上到蒙索埃尔公爵的花园里去，等待到深夜人静的时候潜入亚尔培的卧室，然后杀死他，并布置成亚尔培自杀的现场，这样拉赫尔就不必去决斗了。福德昂还要到公爵的办公室去找出他家的秘密和公爵夫人奇特举动的理由。圣切尔去访问拉赫尔的时候，福德昂闪电般地揭出了他丑恶的过去，使他猝不及防地就被扼住了喉咙，最后只好交出朗施亚克子爵的材料。他输了这招棋，但现在他也没闲着， 他去见路易斯。此时，路易斯正因为福德昂的政见无可怀疑而感到绝望。圣雀儿趁机追问：“夫人，您希望政见是假的？” 夫人被一线希望鼓动，凝视着他说：“如果您能证明拉合尔是个孩子。” 圣雀儿不给夫人否认的时间，抢着说：“您的孩子？”夫人忘情地喊着：“好吧，是的。”他垂下了头。圣雀儿狡黠地转动着眼珠，心中暗想：“我可把你抓住了。”他说他愿意效劳，就恭顺地退出。福德昂正好从公爵的办公室里出来，他拿到了公爵的信件和夫人给朗诗雅科子爵的信，就什么都明白了。拉赫尔是合法的长子，亚尔培是私生的次子，两个兄弟不该决斗。他推开了花园的门，看到了夫人和福特兰伊小姐。他请小姐赶快到亚尔培房里去，派人把那两个暗杀犯不声不响地抓起来。然后他告诉夫人，拉赫尔确实是他的儿子，并且他已经拿到了证明他无辜的完整文件。这时候，圣雀儿带着仆人冲上来，要抓福德昂。福德昂低声地对夫人说：“这就是杀死朗诗雅克自觉的罪犯。”夫人悚然一惊，马上命令约瑟夫抓住圣雀儿，把他带下去。屋里只剩下夫人和福德昂。夫人恳求福德昂把儿子还给他。福德昂感到了彻骨的悲哀，他嚷道：“不，夫人，他是我的儿子，失掉他就会使我感到没有足够的力量活下去了，我只为他而活着。”他向妇人诉说他是怎么样收容着衣衫褴褛光着脚的弃儿的，他又是怎么样培养他，使他具有光辉而纯洁的像金子一样的品质。他说：“您可以用爵位来使他高兴，我呢，我已经把他的心做成高贵的了。”这回是公爵带人进来要抓福德昂了，福德昂却向他出示了有关的证明文件，证实了夫人的无辜，菲尔朗·拉赫尔是公爵的亲儿子。夫人告诉公爵，正是福德昂阻止了两兄弟的决斗，并使亚尔培免遭暗杀，他们是应该感谢的。福德昂要求将彼得和拉夫阿姨放走，给了他们钱和护照。现在拉赫尔可以以蒙索艾尔公爵长子的身份同伊纳斯小姐结婚了，而警察已在等着福德昂，他们是约瑟夫为了摆脱福德昂引来的。拉赫尔泪流满面地冲上去拉住福德昂，他问：“我们可是永远分离了？”福德昂慈祥地看着他说：“你要结婚了，在孩子举行洗礼的那一天，在教堂门口，你仔细地往穷人里面看，其中有一个人是极愿意您幸福的。永别了。” 听众朋友， 以上为您播送的是法国19世纪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的作品《福德昂》。今天的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戏剧故事《华伦夫人的职业》。《华伦夫人的职业》的原剧作者是英国的萧伯纳。萧伯纳生于1856年，死于1950年，是英国当代杰出的现实主义剧作家。192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金。《华伦夫人的职业》一剧尖锐地揭露了娼妓制度的社会根源，辛辣地讽刺了资产阶级的体面生活原来是建立在对穷人丧尽天良的剥削之上。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华伦夫人的职业》，改写牛志强，朗诵张桂兰。 薇薇·华伦穿一身样子老老实实，颜色却很漂亮，图案也很考究的连衣裙，躺在树荫下的吊床上，看一本法律方面的书。清风吹拂着她，驱散了剑桥大学纽纳女子学院的四年寒窗的沉闷与枯燥。英格兰乡间优美静谧的景色，不时把他的目光从书本上引开。他看一眼那蓝天白云、绿树红花，更加充满对未来的憧憬。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聪明能干，长得又漂亮，完全可以说是英国中产阶级社会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妇女的优秀代表。她一定要在伦敦的一家法律事务所干一番事业，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来。母亲华伦夫人要她到这个乡间别墅来一块避暑，他也乐得离开喧嚣的伦敦，清清静静地读读书，为未来的法律工作做些准备。但是母亲还打算今后跟他一起生活，还要给他安排今后的生活，这可让人受不了。他可以说从小就一个人过，独立生活惯了。他在英国长大，从小学到大学，不是住校，就是和花钱雇来照顾他的人住在一起。母亲常年在国外，不是布鲁塞尔，就是维也纳，偶尔回来看看他住上几天。他可不是那种一天也离不开妈妈的娇小姐。母爱对于他只不过是虚幻的梦与实实在在的生活开支。更何况他已经成人了，名牌大学毕业，他要按着自己的意志生活。薇薇放下手里的书，右手挥动了几下，像是要赶走在旁边嗡嗡飞的小蜜蜂，其实是要赶走心中的不快。他很不喜欢老来关心他的那位科罗夫爵士。爵士是母亲的老相识，50岁开外，结结实实的高个子，穿着时髦，像年轻人一样，说起话来鼻音很重，嘶嘶沙沙的，倒像七老八十的。宽嘴 扁耳、粗脖子，表面上像个上等人，其实是个商人，高等游民中最粗鄙的典型。他那双色眯眯的眼睛最令人讨厌。还有一个老来关心他的年轻绅士富兰克，20出头，长得挺帅，衣着讲究，声音动听，并不让他讨厌。可是他不喜欢他那种华而不实、玩世不恭的派头。不过富兰克总比他那个当牧师的爸爸要好多了。那位老牧师夸张虚伪，飞扬浮躁，自高自大，连儿子都瞧不起他。比较起来，那位普瑞德工程师微微还愿意和他做个朋友。普瑞德不像那些人那样跟母亲随随便便，他诚恳和蔼，一副容易亲近、善于体贴的样子，还有些艺术家的气质，不俗气。只是他谈起母亲的过去和职业来，便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勾出了微微长久沉在心里的疑惑。自己的父亲是谁？为什么妈妈从不谈起？妈妈做什么工作，挣那么多钱养活自己，供自己上学？有一次，微微和普瑞德闲聊，说自己喜欢工作，喜欢工作之后的报偿。工作累了的时候，喜欢坐在一张舒服的椅子上，抽一支女士香烟，喝一杯威士忌，看一本好的侦探小说。普瑞德却说，恐怕你母亲会有点失望，你跟她理想中的相差太远。又说，对于自己小时候的教育不满意的人，往往以为要是别人受的教育不跟自己一样，这世界可就好起来了。你母亲的一生，我想你大概知道。等到微微追问母亲的一生究竟怎样的时候，这对于他实在是个亟待要破解的谜呀。可普瑞德又不说了。从此，一缕疑云就像英格兰的雾那样笼罩在微微的心头，拂之不去，使他感到郁闷焦躁。黄昏降临了，绿野升腾起一片阴云。母亲回来了，别墅里亮起橘黄色的灯光。微微·华伦扔开书站起来，他已下定决心，今天晚上就和母亲严肃地谈一谈，弄明白自己的身世。当微微直视着华伦夫人，近乎粗野地问她是谁，你是干什么的，你是不是我母亲？这时候，华伦夫人惊愕了，我是不是你母亲？哦。微微，你怎么问得出这句话？微微冲动地说，你说你是我母亲，那么咱们家里的人在哪儿？我的父亲在哪儿？咱们家的亲戚朋友在哪儿？你说呀。华伦夫人身子一软，几乎跪倒在地，右手扶住前额，痛苦地说，哦，别说了，别说了，我是你母亲，我敢发誓。你是不是打算跟我过不去？你是我亲生女儿啊，你太没良心了，你得相信我。我父亲是谁？啊，微微，你不知道 你嘴里问的是什么话？我不能告诉你。你能，只要你肯，我有权知道。你不说，那也由你。明天一早我就走，从今以后，我再不见你。微微，你说这种话，我实在受不了。你不能，不能离开我。要是你不把实话告诉我，我一定离开你，一点儿都不踌躇。微微心里一阵厌恶，身子抖起来。你硬逼着我认识那个什么科罗夫爵士，还要我跟你和他这个伦敦最下贱的高等游民在一块儿过什么生活？好啊，你说是不是我的身体里有那个废物畜生的骨血？华伦夫人一阵慌乱。哦，没有，没有，我敢赌咒，不是他，也不是你见过的那批人。这一点，我至少还拿得稳。说罢，痛苦地用双手捂住了脸。微微似乎品出了母亲这话的滋味，眼睛狠狠地盯住他说：我不能忍受你那一套，但是也绝不侵犯你保持自己的意见和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权利。华伦夫人把手从脸上拿开，也盯着女儿激动地说：你以为，你以为我小时候能像你似的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吗？你以为我干那种事是因为喜欢干，或者觉得干得对才干的吗？你以为我要是有机会，我不愿意上大学做上流的女人吗？微微不服气地和母亲辩论。谁都有一个选择的机会，妈妈。一个顶苦的女孩子，虽然未必能随意选择做英国女王还是做纽纳女子学院的校长，可是她总可以凭自己的爱好，在捡破烂和卖花两个行当里挑一个。世人老爱抱怨自己的境遇不好，我就不信什么境遇不境遇。世界上有成就的人，都是能放开眼光找他们所需要的境遇的人，要是找不着，就自己创造。母亲脸上掠过一丝苦涩的冷笑。哼，说说当然容易，一点儿也不费劲儿，是不是啊？你要不要听听我从前的境遇？你别害怕。接着，母亲用出奇的冷静和自尊叙说了她坎坷的人生。你外婆说自己是寡妇，在造币厂附近开个小铺子，靠卖炸鱼养活四个女儿。我和丽慈是亲姐妹，都长得不错。另外两个是异父姐妹，长得又矮又丑。一个在铅粉厂做女工，一个星期只挣九先令，后来铅中毒死了。另一个嫁了工人，生了三个孩子，生活紧巴巴的。后来丈夫酗酒，就一切都完了。你说，做那么个正经人，上算不上算？李丽慈一意觉得不上算。他比我有志气，我们俩一同进了教会学校。有天晚上，他出去了就没有再回来。 后来我去酒吧间端酒洗杯子，一天干14个钟头，一星期挣4先令。一天晚上好冷啊，我累得趴在柜台上快睡着了。忽然进来一个穿着皮大衣的阔气女人买威士忌，原来是丽慈。她隔着柜台冲着我说：“小傻瓜，你在这儿待着干什么呢？凭着自己的漂亮脸蛋儿、苗条的身段儿，给人家挣钱吗？干嘛不自己去发这个财？脸蛋儿和奉承男人的本事，就是我们的本钱呐。”丽慈先是自己干，后来管起一批姑娘干，可发了。她住的地区也是很高贵的，算得上当地的一个上流女人。后来我就和你丽慈姨姨一道干起了这个行当。谁都不喜欢让人逼着干活挣钱，可是不喜欢也得干。我也时常可怜那些苦命的姑娘。但是话说回来，对于一个贫苦的女孩子来说，吃这碗饭总比干别的强得多呀。我常想，为什么当初跟我机会一样好的女人现在穷得没饭吃，而我不但自己有饭吃，还有力量供我女儿上名牌大学。因为我有自尊心，自己拿得定主意。当然，一个有身份的女人不值得干这个。你要是走这条路，你就是个大傻瓜。而我当初要是不走这条路，我也是个大傻瓜。微微听罢华伦夫人的这番话，说不清心里是什么滋味。他感动地说：“啊，好妈妈，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英国人谁都比不上你这么有魄力。好妈妈，咱们现在和和气气的，别再吵嘴了。”他搂着妈妈，妈妈搂着他。第二天，华伦夫人带着薇薇到富兰克的父亲塞密尔牧师的幽静古老的花园去做客。克罗夫爵士趁机缠住薇薇，表白自己虽不十全十美，但从金钱方面说是个牢靠的人。薇薇小姐，你比你母亲还要动人呢。我想找一位夫人一块儿过日子，大概你觉得我说话太直了，是不是？你不必假装不懂我这番话。微微努力和这个半老头子拉开一些距离，淡漠的一笑说：“你说的金钱、地位、夫人，我一概心领，可是请别见怪，我还是不能答应你，我不愿意。”克罗夫并不罢休，又用戳穿华伦夫人的老底来威胁薇薇：“你的学费、你的衣服都是从你母亲那桩买卖里头来的，而我不仅是你母亲的好朋友，还前后给他投资4万英镑。当然，如果咱们成了一家人，不必让外人知道这档子事，就可以省去许多麻烦。”薇薇对科罗夫的无耻非常气愤，冷笑一声说：“我母亲当年太穷了，她没办法，不能不干那个行当。而你是个有钱的上流人，为了35%的利息也去干那个行当，可见你是个极常见的坏蛋。”克罗夫并不气恼，反而上前拉住薇薇的手：“亲爱的小姐，